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跨新闻。大家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我是阿森。 好，我们今天说说县长辞官的事儿。发生在浙江，38岁的官居副县长的周慧，在7月中旬，网上曝光了一份由他撰写的辞职感言。其实他也不是刻意的说要去宣传，也就是写在 QQ 空间。因为他可能也是有点文人情节，就是平常有些小感情呀、也要抒发一下。他就发在了 QQ 空间里面，结果呢就被人转载了，然后一转载就火了。因为是个副县长辞官，如果是一般的公务员辞官，可能、一般的公务员辞职可能也不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来给大家念一下哈，他说的什么。他说，简单来说呢，辞职只不过是换工作换地点，但如果这个职位是个官位，而且是个有点分量的官位，事情就变得复杂。如果辞官的这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前景还被看好的话，情况就更引人侧目了。我想这前面要加个定语，中国式，也就是中国式辞官，这样大部分人应该都能够明白了。在辞职的过程中呢，我设计了一个温和的方式，这也符合我的性格。我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平静，平静地寻求支持的意见，在一定范围之内平静地诉说，一步一步地把自己推向辞职的唯一道路。在我的理解，平静中蕴含着强大的力量，因此当我把自己的意见表达给具体管事的领导的时候，他们很快就知道我是说真的。于是呢，辞职也很快地被纳入了议事日程。 真的是很文艺啊，我觉得、就是好像在感觉在写散文 写散文一样。哎，但是哎，这个文笔不错哈，因为尽管是很朴素的语言，可是能够感觉到是有感情在里面的。进入议事日程到最后的决定有点冗长，足足一个半月，跨过了整个梅雨期。你看，哎，他用这个雨季来比喻时间，而且到现在尚未完结。对于长期在体制内生存的人而言，并不亚于效率的低下，这仅仅是整个官僚体制的具体表现。但是对于我来说，有点心烦意乱了，靴子未落地，总感觉可能有节外生枝的事情发生。而辞职的消息就像被插上了翅膀，四处传播，很多熟悉不熟悉的人都知道了，电话和信息见面询问，或直接或含蓄分沓而来。令人感动的是，理解和支持的人居多，祝福的话装满了满满一心窝。当然有不理解的，比如一位长辈发来的信息，形容是晴天霹雳，大家庭的巨大损失。令人难过的是，这位我很尊敬的长辈，他的一大段话里面没有一句提及我个人的想法和感受。 其实这里面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个长辈的回应了，因为我能够想象到，就是在一个这个县长辞职嘛，这个县长不大不小，我们能理解什么什么父母官之类的，然后也管理一些。我看看他这个职责，这个周慧他管的这个具体的这个他的要管的，好像是显示他是协助县长工作，负责农业、水利、动物防疫、扶贫开发、移民，还有这个救灾优抚和新农村建设。那他分管下面的这个局呢，包括农办， 有六个局， 对农办、水利、林业、海洋、渔业、民政、气象、供销合作，还有能源办，还有什么这些这个水利枢纽。就是如果我用一些比较阴谋论的这个方式来看，这个肥缺还是挺大的， 差不多是20个部门了。 对， 哎，你知道我昨天把这个消息就发到群里面的小伙伴，我说大家怎么看这个事儿？有两派非常明显。就一类呢，就是觉得嗨，现在这个不能顶风作案了，就是干什么呢都是非常危险， 越来越少。 他们会觉得这个在做下去之后呢，可能任何人都是不安全的。那趁在这个我还能有选择的， 全身而退。 对，全身而退。一类是这么个观点，还有另外一派就说，你看人家这个勇气，终于开始追求自由了。你看从他的文笔里面就看得出来，这应该是个文艺中年，文艺青年。 不要这样说嘛，38岁还是青年。 我 就说他是完全是一派呢，你就感觉是把人想着是恶的那个方向上，一派呢就是很浪漫的，很理想主义的。 对，我 两个想法，这你刚才说了两边的这个意见，但是我两边我也有考虑过，因为我看过，就是最近我留意到，就是内地就是打探打得很厉害，都是有很多官都下台，那会不会变成一个现象，就是说你做官，如果你做的不正当的话，你的风险就很高，那早不如早点离开比较安全一点。 所以你比较同意第一派阴谋论？ 我两边我是极强。因为第二点，但是我刚才我看过樊叔你刚才读的那篇文章，就是他的感言。我觉得这个人他真的很讨厌他现在他以前那个公务员的工作，因为我看他写的文笔就好像在追溯一个长长的一个故事，很艰难的一个经历，就是他现在成功了，做了一件大事，所以他才这样写出来。 对， 因为香港如果你下台就是下来，就不会这样在网上去写什么文章跟人家分享的。 这估计憋了多少年了，就是最后告别的时候，还是就像咱们告别某一位同学的时候一样，做一期特别节目了。 我觉得，但是你要仔细看，也有人在这个翻，就是也不叫人肉了，就是揭示出一些这个人他们家的背景。 对， 就人家不是一个两袖清风的，人家是有人说的不好听点，这就是一个半裸官，因为他们家里面大部分人他老婆都已经在国外经商去意大利了，对，所以呢他们家资本也是蛮雄厚的，所以他这个辞官并不是说回家种田卖什么，以前什么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他也不是回去卖红薯，他是可能去意大利经商去了。 对，没错，我也看过其他的资料，就讲到他们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尤其是讲到他老婆常年在国外，据说 两个人 带着孩子呢，喜欢去世界旅行， 就是， 但是他老婆也会写一些比较感性的，说我们最希望的是一家三口 团聚 家庭去旅行，但是每当我跟儿子在玩的时候，老公是不在，他也很难很不方便就跟我们一块儿出去旅行，那可能你如果从这个家庭价值方面考虑的话，这确实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对， 我还没念完他刚才那个感言，我觉得最后两段也值得去玩味一下。他说用晴天霹雳来表述我对辞职的反应，由此可见的中国式的辞官的复杂性，不理解和反对是我意料之中的，在不少人的眼中呢，我们这样职位的人属于位高权重，油水多多，而且无需劳神费力，而当你对其说现实的情况的时候呢，换回的是不解的神情，甚至是轻蔑的哼声，夏虫不可语冰。如果你在说自己关于世界的历史的未来的见解的时候呢，在某些人看来，你是在炫耀自己在精神上和知识上的优越感，那么你无异于自我寻找另类的标签，因此我基本上不说不提，微笑的沉默。我不说不提并不是不尊重别人的意见，而是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遵循自己内心的想法去选择自己的生活，就像我明白我想要的是自由的能够自我掌控的生活，因此在得知免职或批的消息之后，我常常的发出一声 嘘是什么？不许说话吗？ 这个嘘是什么样的一人？ 长舒一口气，终于是轻松了。他最后讲的是追求自由的生活，能够自我掌控的生活。 我以为他是温莎公爵呢。 就是说明他现在过的是自己没有办法掌控的，是不自由的，甚至是外界难以理解的生活。 你看他这个，他是1976年出生的。无党派人士，他不是党员，他是硕士，然后是这个任这个副县长，中国平阳县的这个副县长，而且是因为一般这个一个县配很多副县长嘛，他是排名第三的副县长。 所以至少是 在他应该换图上应该还是有一些就是再往上升的空间，因为比较年轻，38岁入到副县长确实比较年轻， 但是他因为是无党派的身份，可能这个比较难， 但是就是你做不到，以我们的这个我们对官场的浅窄的理解，你就算做不到一把手，但是你好歹也要表达一下无党派人士或者什么的，也是在这个政府里有地位的，可能还会再上，而且以他如果家里有做生意给他作为一个背景支持的话，他应该还可以再上，而且他那个他不说那个长辈说他辞职是对大家庭的巨大损失，这句话让我觉得很刺目，我觉得就是他等于是他们家安排在官场里的一个钉子，就帮助他为 这个大家族维护一些利益。 嗯，但是有的时候也可能想的是光宗耀祖吧。你想，你毕竟，有这么一个体面的工作哈， 嗯、 就是你至少可以，造福一方吧。就如果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嗯、 不是捞油水，不是捞油水的， 嗯、 会，你如果做一个父母官来说的话，在当地肯定在名望和声誉上面，就跟你做在当地做其他的工作是没有办法比拟的。 嗯、 但是我觉得。我比较震惊的地方在于，你想江浙哈，就是我印象当中江浙一带是不是对于做公务员就没有像北方其他一些地方就是那种观念那么的深刻，因为江浙本身它就是商业非常的发达嘛，对，它可能对于这个你说官场上的那些职位，我觉得对他们的吸引力就没有那么大，但是看呢这次他们家族里的人反应发现还是不是原来全中国对于这个当官的印象可能都差不多、 嗯、我觉得这个就会对自己那个、 嗯、 那个自由啊跟自己享受的生活方式是蛮有需求的、 嗯、 因为我看一个相关他的一些文件报道，就是有一名接近他的当地官员说他这个就会的水平和能力在当地口碑也不错， 嗯， 属于这个学习性的官员、 嗯、 官场知识既不是他的擅长也非其内心的追求，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个人真的啊是不适合官场的，因为官场你生活在里面其实你有很多妥协，很多东西有适应，很多人事、 嗯、 可能他每天做的事情也不是他自己情愿的，他还有他可能现在看就是我还没有到四十岁，我现在三十多岁，但是他看不到将来，或者是他看不到在将来他的那个工作的方式有什么改善。 嗯， 他可能做一辈子都是这样的去迎送的生涯，所以他想不通的时候，他就决定，我为什么我有那么多的想法，因为这个周慧他的年纪跟我是差不多，真的是差不多 暴露年龄了。 对对对，如果 你特别能理解，就是这个年龄层的男性， 因为这个年龄就比较多愁善感，就是、 啊、多愁善感吗？ 对，你会想就是你的工作，你将来是怎么样？还有他的负担也多，但是你要在平衡那个家庭、工作还有自己的理想当中，真的是有很多挣扎的。 嗯、 但是我看这个周慧他的文章里面，我也有一点同情他，因为如果真的每天做讨厌的事情，见讨厌的人的生活下去就没有意思了。 嗯、哎，好，你看哈森已经是有一种印象，觉得他每天做副县长一定是见的讨厌的人， 嗯、 做讨厌的事情。 他已经把这个中国的这个官场想象成一个非常让你就反人性、 哎 反自由的 这个不见得， 不是，因为我看社会的文笔是有这样的反应的，我以前也是读这个文学的、 嗯、 我可以看到世人他脑海里面的什么想法的 对，可以从他几段话里面抓住他的中心思想。 还有呢，他提出了就是他的那些长辈给他的一些 comment、嗯、但我真的有同感，就是因为长辈呢，就是老一辈，他们脑海里面就是说公务员就是最好的， 稳定的、 嗯、 最稳定 的、体面 的、最安妥的、 嗯、 对家庭最好的、 嗯、 对你自己也是最好的、 嗯、 你为什么现在做了这样的成绩你还要辞职呢、 嗯、 你很不智、 嗯、 但是对他来说这样的一个年纪他肯定很多反思的。 我会发现这两年关于公务员的新闻更多的就偏向于什么辞职啊、 嗯、 转行啊什么的、 嗯、 前两年大家都是报道什么呢，年轻人去体制内长篇的什么中国周刊啊、 嗯、 什么很多很多杂志， 什么硕士生去抢一个清洁员的位置 就是大家挤破头争一个 饭碗， 大家也不是很、 嗯、 很 理解为什么要去做的职位，事业单位也那个也不是铁饭碗了、 嗯、 也是要签约了。 好， 对， 我们今天呢专门请到两位嘉宾哈，一位呢他有同样的辞职的经历，他呢是在国家部委工作了9年，也非常年轻，84年出生，那他也经过了一番挣扎，最后也是做出了离开体制的这么一个决定。我们等一下要听听他到底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应该从他的一些心路过程当中哈，大家能够窥探出一些更加真实的原因。那还有一位专家呢，他是清华大学的一位学者，是公管理学院国际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的副所长，是张延兵博士。跟他打交道的公务员非常多，那他接触的多 自然而然也会有自己的一套看法。我们三六话新闻等会儿来听听这两位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见解。我们稍后再见。好，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我是阿子。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位有相似经历的在国家部委工作了9年的公务员。他姓徐，但是现在呢不太方便透露他的真实的姓名，因为他说我的这个离职的过程还没有完全的结束，那相关的手续还在办，但是他下一步已经定好了，是去美国的一家跨国企业。可是呢他在半年多以前还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就跟几位专家学者教授进行过一番辩论，因为当时有学者认为为什么这么多的中国的年轻人要去体制内做公务员，他们觉得这在国际范围来看都是很罕见的，他们认为这是对于年轻人才智的一种浪费， 的一种压制吧，浪费。 那他当时呢是作为一个反对这种观点的人，跟这位教授进行一番辩论。可是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的人生发生这么大的转折，他走到了他从前反对的 那 一面。好，非常好奇这中间原因到底是为什么？ 严格的说是大半年之前。那么当时是那个诺贝尔奖这个经济得主菲尔普斯，他在中国一个论坛上发表一个言论，说现在这个很多中国受教育良好的年轻人争着去考公务员，是对人才的一个巨大浪费。当时在那个背景下，他们组织一台节目，我去参加了一下。当时我说的是我做公务员的一些收获和的一些对这个职业的看法等等，那么跟他们做一个辩论。这大半年过去，我现在做一个辞职的选择，其实并不是因为对公务员本身这个职业的一些偏见，我觉得它是其实和其他职业一样，也是有它的好处和它的坏处，并不是这个我对它职业本身有偏见，而是觉得在这个阶段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的一些这个价值观和一些这个对工作和生活的一些期望吧，不能满足我的期望了，所以我是这个做这么一个选择。主要的原因呢，可能第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感受到越来越严重的一个职业倦怠感。 你在这个位子上做了多少年？ 在这个部门，就是从一进这个部门就是在这干了，已经9年了。那么可能在前几年的过程中呢，从一个什么都不懂，这个业务不太懂的，包括是怎么去在政府机关里面工作，包括这个本质的这个业务本身都不太熟悉，所以经历了一个从零学习的一个过程。那么其实那段过程我是很享受的，我学的也很勤快，然后成长也还比较快，然后也工作也有机会去锻炼，去进一步的去成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是一个像一个海绵在吸水的过程，让我觉得很享受，而且很有成就感。包括有时候这个去代表国家去参加一些国际会议和谈判啊，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那么到了最近一两年呢，可能因为工作这个内容比较单调和重复嘛，加上这个公务员本身的这个机制，政府工作机制是相对比较固化的，它没有太多的空间给个人去创新。 可以说的具体一些吗？怎么样个固化？ 比如说他的决策过程，它是一个很非常的集体主义的一个决策过程。那么个人的意见呢，主要看你所在的这个位置，你的职务来决定你这个意见这个权重的大小，而不是你意见本身的这个是否合理，是否科学，是否有创新，是否能更好的去解决工作，那么更多的是执行一个长官的意志，那么这个而不是从工作本身出发，有些情况下，所以在这一次一次的过程中就会觉得 frustrated 的那种感觉会有，而且觉得这个 挫败感， 到后来就觉得是在积累经验，而不能提高能力，因为一直在重复一些事情， 是， 这是一点啊，第二个就是可能这个觉得激励机制不够科学， 因为之前可能没有去过多的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这个北京的这个各方面的房价物价等等确实涨得太厉害了。 嗯， 我自己算一下啊，觉得这个我工作九年之后，我的收入的这个购买力其实比我刚工作之初2005年其实是要降低的。 嗯， 一下子让我觉得可能人到了这个阶段，我刚过30岁，想起来这个曾经这个三十而立的事儿，我就觉得有点惶恐。 那这个方便透露吗？年收入 可能具体这个数额可能不便透露，但是真的是非常之低。 好， 就是可能说租在北京的这个四环之内租一套房子嘛，工资就全没了。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人生观的一个调整吧。 嗯， 那么之前可能觉得这个没有太多想过这个问题，因为觉得还年轻，20多岁的时候总觉得以后干什么都可以，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 嗯， 过了30岁就会想这个问题，一想觉得如果在这个份工作里面一直干的，它很稳定，但是它也就一眼看到头了。 嗯， 我前面的路走得顺利的话，也就是各级领导的一些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状态，我觉得这个并不能让我觉得幸福。 嗯， 所以我觉得这人生还是一个不停的一个体验和经历的过程吧。 嗯，在你做出辞职的这个决定之后，有遇到什么样的阻力吗？ 阻力当然来自于长辈和这个机关内的一些领导的阻力比较大。 嗯， 啊，他们比如长辈觉得我这么好的，有地位有声望，他觉得还不错的工作，我这么稳定的工作，铁饭碗金饭碗， 嗯， 就这么容易这个轻易的丢掉， 嗯， 啊，他们会有给我很大的一些阻力。 你怎么说服他们？嗯， 我就说这个自己的选择自己负责吧，自己的人生自己负责。我跟他们讲道理，我为什么去选择这个改变？ 嗯， 因为说实话，他们看到我的这些所谓的光环，其实也是站在局外人的角度。 嗯， 他们并不能站在局内人的角度去体会真正的体会。 嗯， 反而是我的很多同龄人，他们这个非常理解支持我的想法。 嗯， 因为他们经历了同样的苦闷、彷徨、迷茫。可能就是他们尚且没有勇气去走出来，或者没有很好的机会。 嗯， 那么单位的领导呢，就会跟我说，觉得我干得还不错，今后也比较有这个培养前途。他们希望我能珍视自己的政治前途，因为他们觉得政治前途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可能对我来说呢，这个是价值观的，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个方面。 嗯， 所以我跟他们讲，可能主要是讲了一些现实方面的一些困难。 嗯， 他们无法去解决的一些困难，所以最后他们也同意了。我想说一下，就是选择辞职的话，丧失哪些东西？我觉得这也是需要考量的一些方面。可能很多人没有勇气走出来，是觉得他们无法去丧失承受他们丧失的一些东西。 嗯， 可能对我来说，我觉得丧失可能是一些名誉，因为毕竟中国现在还是一个比较官本位的社会。 嗯， 那么作为公务员，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公务员，其实享有无论走到哪都是会受人尊重的。那这也可能是有的人逐渐会。过于依赖的这么一个感受。 嗯， 那么对我个人来说呢，一开始是非常享受这个过程的。 嗯， 年年轻轻的啊，去一些特别是去外省市出差啊，享受很高的一些礼遇，当时很享受，觉得虚荣心得到很大的满足。那后来呢，就会比较警觉，我觉得这个其实我本人并没有这样的能力和这个没有这个那样的才和德去享受这样声望，可能就是我身处的位置所决定的。那么后来我就保持一个警觉，到最近期呢，我其实。保持一个怎么说玻璃的一个态度，别人说这些给我这些声誉的时候，给我一些尊重的时候，其实我是很礼貌的去对待他，并没有把他当回事儿，因为我这个知道他是对我的位置，而是不是对我人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但是很多公务员，其实年轻公务员也很多，他们就是可能无法想象，跟他们碰一下到了商业社会里面，凭本人说话的时候，他们会感到惶恐的，失去这种尊重感。 嗯。哎，那你说到这个，我再多问几句哈，就是现在，大家对公务员有另外一些，也不能说是误解吧，至少会存在这样一种印象，觉得好像获得灰色收入的这个机会比较大。在你9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真的是遭遇过这些情况？比如说有人向你提供一些好处啊，你这个时候会怎么处理？ 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因为我所在的部门是主要是和老外打交道的，和这个外国人谈判的。所以在这个国际交往中间，这种事儿基本没有发生。 嗯， 所以但是我也知道，可能在我如果我继续干下去，这个职位提上去的话，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出现。那么对我来说，肯定是我是坚决 拒绝的，因为这是我选择公务员第一天我给自己定下的原则，我不是为了名不是为了利而选择这份工作的。但是那个时候的话，因为这个机关里面就正大的政治环境，可能在之前的话，如果你不去遵循那些潜规则，可能会被视为异类，可能会干得既不个人干得不开心，然后职位上各方面的发展也受阻。 嗯， 不过好在我觉得现在这种环境下，这一任领导集体这个反腐倡廉的力度还是蛮大的，也是非常实在。就我本身来说，我还是非常认可的。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再维持个继续几年的话，整个官风会得到很大的净化。那我觉得在这个因为今后的民众可能对这个灰色收入就没那么敏感，也没那么看重了。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一位在国家部委有过9年公务员经历的徐先生，他最近辞职了，下一步呢是去美国跨国公司84年的， 一副年轻有为的感觉。 我听他讲完，我觉得我有点羡慕他，就是 有勇气。 他一个是有勇气，二一个是 有智慧。 佩服他的一点在于他非常的 清醒，对， 非常的清醒， 认识到自己。 为什么说羡慕他呢？因为我昨天也跟一个在省里面，就是相较于他来说是更加基层的一位公务员，跟他聊，其实他之前也是有想过去辞职，但他的一个困境在于，我不知道我出去之后能干嘛， 干什么， 所以他就选择面和选择的空间就显得非常的小。他说我在机关里现在待惯了，温水煮青蛙。 对， 你说我技能上有多少吗？我不见得， 熟了， 可能我已经甚至跟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有点退化了，包括什么外语能力啊，就当年在大学里面刚毕业学的专业知识，可能我都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你说我资源上我能积累到多少吗？现在不是很多辞职的说去转去商业体系里面，是因为你之前跟体制内的东西打过交道，你是有经验的，有这方面资源的积累。他说我现在也算是一个初级的公务员，他说在资源方面我也没有积累到这个地步，那我下一步该怎么办？他就显得整个人非常的焦虑 迷茫， 也没有什么幸福感。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徐先生现在的生活状态是非常让人羡慕的。 我觉得他一个是他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就他自己也讲到，就以前曾经有一种虚荣心，觉得好像别人在这个职位上自己受到很大的尊重，但是他提醒自己，这其实不是看自己，是看的是他的头衔。如果没有一旦剥离这个头衔的话，其实人家根本不管他是谁的。 对， 他有点就是想离开这个体制，然后重新再建立一个对自己的一个认识，想这个重新看一下，考验一下自己到底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我觉得这点是非常值得敬佩的， 也是一个非常上进的人，听得出来。 我觉得就是我从这个香港方面来看吧，就是如果香港的公务员，就是其实我身边不多，但是呢有的话呢，其实他们有一些，我不是说所有公务员也是这样的，我先说明，就是他们是比较偏向于安稳的生活的，就是他们也不太重视要怎么表现自己，或者是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啊，或者是想象力什么的，没有。但是对他们来说，他们可能有一部分是要有家庭吧，他们那个收工时间比较准一点啊，或者是有这个房屋津贴啊什么的，所以呢，这对他们来说，如果你问他们是不是做得很开心，他们不会这样说，但是他们是很满足，就是安稳。不用想太多， 我觉得这个跟你的期待值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就是很多人他要投身于这些公务员的一个体系里面，一部分人他会真的是抱着很崇高的理想，是希望对这个社会有一些改变的。因为我是要做制定政策的工作的，那你一个政策你影响千千万万的人，可能， 但要看你能不能够站到哪个位置。 对，这个非常非常关键。 因为你做10年也是没有进步没有升的，那你怎么去伸展你的那个抱负呢？ 没错没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位朋友，他说我现在在省级里面，我就发现很多的决策吧，它并不是就像刚才徐先生讲的，它不是听从的你的这个建议有多么的科学，有多么的智慧，多么的专业，它是看你是什么样的职位，还是领导说了算，论资排辈，就是这些根本上体现的还是价值观的一个冲突。因为如果我也不求名，我也不求利，我只是想要获得一个价值上的体现，来实现我的内心深处理想和抱负的话，你说真正这个性价比低，可能不是他们选择离开的最决定性的因素。尤其是80后， 九零后，他们在学校里受到很多的教育是你要个性张扬，而且是主张各方面的权利你都要是平等的这样一些诉求的情况之下，你再进到这样一个体制内的话，对 等级制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内心的冲突。好，那刚才这一位呢，他是有一个亲身的经历，那么接下来这一位专家来自清华大学，他是见惯了有做出类似选择的一些公园的朋友，那他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可能希望能够提出一些建议哈。那这样一个局面有办法去打破吗？还是说中国的一些传统的文化现在的制度方面出现了哪些大的问题？如果说公园纷纷离开的话，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大的人才流失，那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改变这个现象？好，我们三句话新闻稍微休息，等会接着聊。You radio, oh,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 you radio, you radio, you radio, more than radio.好的，欢迎回到三 D 环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我是子。 好，接下来听到的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战略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张延冰博士的分析。首先，请他谈一谈对，周慧副县长辞官的消息，他的反应是什么？接下来他会再给我们分析到底公务员辞职有哪些重大的原因。 首先，我觉得其实这对当前来讲的话，可能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你们看到的只是这个温州的一个副县长的一个案例，其实无论是中央部委还是现在这个地方政府的这个公务员，离开公务员队伍是比较普遍的，这些年尤其是这个十八大之后，并不是特别特殊的一个案例。 为什么是十八大之后呢？ 十八大之后的转折点比较大，但是其实从前几年这个现象就比较严重了。 大家都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有过一些统计呀，或者专门的研究吗？ 这个东西的话，一般的，因为那个中央部委啊，还有各个省市的这种组织部门和这个人事部门，可能没有公布这种数据。但是通过我们的了解来讲的话，还是挺多的。你像从中央部委来说的话，尤其是出现在一些这个涉外的部门，就更多了。就是周这个案例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其特殊性，因为他在浙江嘛，然后整个他家庭的背景也比较好，然后他可能是工作一些年之后的话，他有他自身的一些个人的发展的一些考虑，我觉得可能是这背后的话还有一些更普遍性的因素是存在的。 指的是什么更普遍性的？ 首先来说呢，其实就是当公务员嘛，你说从这个历史跟文化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对中国年轻人的吸引力还是很大的，因为我们中国长期受到这种士文化和这种官本位文化的影响。 对， 那么这个知识分子他这个古代都是学而优则仕嘛，然后学成文武艺，惑于帝王家，他这种历史的因素的影响非常大。然后年轻人的话，当他进行职业选择的话，还是很愿意进公务员队伍的。你从前些年的这个公务员国考的这种录取的比例来讲，就能看出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考虑到的。那么之所以会出现近年来的这种公务员开始离开这个公务员队伍的因素呢，我觉得主要可能有以下几点。第一点呢，你像十八大如果说是一个转折点的话，主要是十八大之后嘛，报道出来了很多的这个腐败的案例。那么，就是你比如说像十八大之前的薄熙来事件，然后包括最近报道出来的像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甚至包括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就是对于这个从政的人来说的话，他一生奋斗的目标的话，可能也就是，对吧？到一个部级领导或者国家级领导人。但是呢，就是现在很明显，中国的这个体制，它展现给大家的是，就是即便你到了那样高的位置， 那么也可能出现一种就是这个对吧，说的不好听一点，其实就是到了最后的话就是等于是这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嘛。 嗯， 我想对任何一个人来讲的话，他一定当他选择职业的话还是要对这个东西进行考虑的。 嗯嗯， 那么所以说我觉得整个的对公务员队伍的话，他可能造成一种很大的这种整个的历史和社会背景这样的一种压力。 嗯， 就是让大家觉得在这个路上即便走下去走到很高的位置上可能也是有风险。 嗯， 但这种风险对于一般人来讲的话都是不愿意承担的。第二个原因呢，我觉得其实这个公务员体制啊，它是一个官僚体系，就是它官僚体系并不仅仅只有政府这一种官僚体系，因为根据现在这个社会学的研究的话有很多官僚体系，它这个官僚体系的话其实对人的限制是比较大的。 嗯， 就是人在这种官僚体系中本身来讲的话，他对他的这个个性的限制，以及对他的这个甚至很多时候这个人身自由，对吧，他都是有一定限制的。那么就使得就是从事这样的工作的人的话，他经常受到这方面的一种心理上的压力，就是他很难活得非常的自我， 不自由。 对，你就是说的通俗点是这样。就是西方有一个大的经济学家叫熊彼特，他在这个40年代的时候就说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最终的话现代社会它会出现危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嗯， 因为这个整个现代社会的福利会提高嘛，福利提高了之后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就多，那这个接受高等教育，你像我们都读过大学，这个一旦这个大学甚至研究生毕业之后吧，其实那个4年到7年的时间人就会形成一个非常自由的一种性格。 对， 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再让他进入一个公务员队伍，那么整个是要对他进行重新的一种塑造嘛。 是， 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我觉得就是很多人的心里他就很难接受。 嗯， 因为其实比如说他跟那个同龄人相比的话，他发现如果从事其他职业那么他会更自由。其实我觉得人对自由的追求还是第一位的。 嗯， 那么这可能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国内的这个文化啊，一般的对于这个跟第一点有点类似，就是他对这个当这个公务员的这个就是这种期望值啊，他期望的很高，但实际上呢其实就是公务员我们这个名正言顺其实能够拿到手里的收入其实是非常低的，绝大多数的公务员并没有说像我们能够看到的这种腐败啊甚至灰色收入啊，他是没有的。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特别大的压力，就是整个无论是家人朋友对他期望特别高，但发现呢他其实干得很累很累的活。因为我的学生里面有很多是公务员嘛。 嗯， 我们清华公务管理学院主要的项目就是 MPA 项目，就是培养公务员的，对公务员进行职业教育的。那就会发现这种情况，他非常的累，而且他的收入呢其实跟他同龄人其他的这个职业的收入相比呢又没法比，所以说活得就很苦。其实我觉得中国从现在的情况来看，那么大幅度反腐之后啊，可能就是这个所谓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的切入点就应该是官员的选拔跟任用。 嗯， 在这上面无论是中国的这个古代社会还是近现代西方的这个官僚体制以及这个政治运行机制啊，也还是有这个用人机制，还是有可以供我们参考的地方的。 嗯， 就是比较明显的一条就是中国传统的这个官和吏的这个官吏分离的这么一个制度，因为无论是明代还是清代，对吧，他们都是延续了将近300年的时间，但实际上在这两个朝代都是300年的时间里，真正能被称为官的人啊，两个朝代都不到3万人，就只有3万人大概是进士出身，然后他是官，然后剩下的这些人呢是吏。这个制度的话其实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这样的话就是你不要让公务员的期望都那么高，对吧。 嗯， 所有的公务员你无论是说你从一个这个镇里干起也好，或者你从一个中央部委或省里的，对吧，最低级的科员干起也好，你都指望哪天你能当到总理当到总书记，这是不可能。让大家有一个比较合理的预期。我说的这个其实就是这个政务官跟事务官的分离。 嗯， 再一条的话就是这个还是要尽量做到高薪养廉。 嗯， 就现在公务员的待遇确实太低了。这个我们因为这个每年都教公务员嘛，你像我教这个公务员，我们的学生教了7、8年了，这真是特别真实的体会。 好，其实张博士的分析哈，跟刚才徐先生可以两相对应， 嗯， 是可以参照的起来的， 嗯， 都是不自由，钱少， 嗯， 幸福感比较少， 嗯， 个性自由发挥都得到很大的限制， 嗯， 不过他说的这个，我想到了香港的整个体系， 嗯， 他说的官和吏是分离的嘛，所以你看香港，大家现在你在媒体上面经常看到的这些应该是官。 嗯， 就政务官以上的什么问责官员，然后普通的呢可能生活就更加的安逸，你也没有到那种需要做到决策政策这样一个地步，就是小吏， 嗯，对， 这些人应该是比较稳定的， 嗯， 但是香港我很早以前就听过说香港的一流人才绝对不会去从政的，而且 各个国家不仅香港 都是这样 的， 绝对不会去从政。有的时候你现在看香港那些政治新闻，你都不理解。 特别是现在你香港你还要做从政的， 嗯， 比方说是关于政治的官员，特别难。 尤其是现在的政治环境，你很难吸引到一流的政治人才。 而且这个我觉得，就刚才他说官吏分离嘛，我们要把从政和你进公务，就是进这个政府做公务员这两个分开。 嗯， 从政的话，真的是你可能是一个政治家，你有一些理想抱负你要实现。 嗯， 那进这个政府做公务员的话，应该不能叫从政，应该就叫找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打一下。就是， 没错没错。 香港的公务员是政治中立的嘛？ 政治中立的啊。嗯，好，那现在这位周副县长他就说，我也不太理解为什么大家反响那么大，因为我就是换了一份工作嘛哈。 嗯， 但你会发现呢，就不仅仅是公务员了，像在商业体系里面，就像侯小强， 嗯， 盛大文学的 CEO 嘛， 嗯， 他不是之前出家了吗？ 嗯， 对， 就是这些人生做出重大的变化，他的一些在常人不是很理解的这样一个选择过后，在中国的舆论反应都是一惊一乍的。 嗯， 我的天哪，你说你干嘛是出家呢？而且那天不是聊芮成钢吗？芮成钢不是在博鳌论坛上还专门举一个张亚勤的应该是校友， 嗯， 就是他在计算机行业里面是混得特别好， 嗯， 然后他也是出家了， 嗯， 那觉得这是一个反面的案例。 这个， 他一定是 反映出这个国人对两件事情就是比较痴迷， 嗯， 一个是权， 一个 是 钱 对，就是你不能理解有人能够舍得离开权和钱。 嗯， 但我这个刚才他说这个，你说问他有没有具体数字，我这里有一个就是今年一月的这个扬子晚报，他已经做过一个统计，就是说2013年头11个月有36907个官员落马， 嗯嗯嗯， 那如果按这个12个月算的话，大概一年有4万多人就落，因为腐败问题落马。 嗯， 那这个按2012年中国公务员总数的话是708万。 嗯， 708万的这个概念，就是如果平均每个官员任职为这个30年的话，那么可以算出来，一个人进入官场以后，你要首先变成一个贪官，然后最后败露，然后被抓，这个概率是多少呢？是17%。 嗯， 17%很可怕呢。就是差不多什么意思呢？就是是100个人里面有20个人会被抓了，将近。 是， 嗯。 所以这些风气哈，就让你觉得做公务员，它首先不是一个， 它变成了一个风险很高的职业， 前景又不是那么好， 嗯， 尤其是基层，你要晋升是非常艰难的。你实现理想抱负，你进去之后也发现，我其实就是一个螺丝钉。 嗯， 你离做大事还差得远呢。 嗯， 那到底怎么办呢？ 但你刚才说这个人才流失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我之前跟这个去美国的时候，跟那个美国的朋友聊，就是美国人认为，就是那些没有社会竞争能力的，的人才会去考政府公务员这个职位。 但这个我觉得就是按地方来说呢， 就是在美国的一个 感觉，就是他做什么工作都不行了， 嗯， 他才会去考公务员，因为公务员是最简单，就是刚才说重复性高， 嗯， 没有任何创造性， 嗯， 也不需要你有什么能力， 嗯， 你只要按时上班，把你这个应该做的工作交代给你做的这个一丝一不苟的做完，你就 OK 了，你就可以下班了， 嗯， 而且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一个。 但在香港，如果你要考，真的是有比较有前途条件比较好的公务员一点都不难， 嗯， 没一点都不容易， 啊， 就是每年都几千个， 但不是每一 个 职业 政务官 嘛，每一个职务都是这样嘛， 嗯， 也是挑肥拣瘦嘛，有好的， 嗯， 有差的嘛， 嗯， 对， 嗯，对。 好，那其实我最后还是想讲一讲，就现在的关于这个所谓的成功的标准是不是 过于的单一， 嗯， 就在价值观的取向方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也不会看到就这些关于个人自由的选择的新闻会有这么大的关注。好，我们最后一部分来聊这个吧。好，说到县长辞官的事情哈，我们观察现在舆论的反应，其实也是凸显一个世代之间的矛盾和时代的变化。你说我现在我可以选择去辞官，那至少说明选择是变得更加的多元了嘛， 嗯， 我是有这么一个选项的，嗯，可能过往的话我就只能捧这个金饭碗，你也不能说金饭碗铁饭碗，可能就一辈子。 其实我觉得不是选择，其实一直存在，只不过就是以前的人可能第一没有那个勇气去选，第二没有那个条件去选。 嗯， 对，因为你想他离开这个，就是像这个辞官的这个周慧的话，他是有一个保护网在下面的，他家里有这个资源， 嗯， 那像刚才你说这个徐胜，他也有一个保护网，就是他有一个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能力的信心， 嗯， 那还有很多人他们是辞不动的辞不了的，是因为他觉得就是出去以后他已经没有什么适应外面社会竞争能力了，而且我觉得最大其实是心理压力，就是说你在政府待一天，就是政府管你就管你一天， 嗯， 而且管你到老， 嗯， 就是老了以后会发你养老金，而现在我们这个什么医保啊什么的还是双轨制，你还是国家看病你还是花国家的钱的， 嗯， 那你出去以后可真的什么都要靠你自己了，你行吗？你能做到吗？ 会不会有另外的一个因素，就是外面就是比方说就业市场的机会多了， 嗯， 那就是外面的适应力比较强一点，因为你做公务员有，当然不是说就做最基层的，就是你考到的公务员，比方说你的学历不会太差，你的成绩也不会太差。 嗯， 如果你有一定的能力的话，那你在外面可以找工作的机会 也蛮多的。对，这个就是选择更加多元的一个问题嘛。 嗯， 为什么我还是觉得他中间也是凸显一个世代之间的矛盾？你看现在他敢于辞职的大部分还是80后吧。 嗯， 如果你是70后的话， 嗯， 可能就跟哈森讲的，应该就是周慧这种更加典型的例子，可能大家就更加意外了。 嗯， 因为你80后，就刚才说到你在学校里面受到的教育和你现在，尤其是你或许跟同龄人一比的话， 嗯， 就别人那个轨迹跟你现在的一个轨迹是不是差别非常大。 嗯， 但是你还是觉得好像尽管是现在80后一代，他们有过就是非常强调自我的个性张扬， 嗯， 强调实现自我的价值是要优先于所谓的兼济天下呀，造福一方啊， 嗯， 就是大家可能对这种听起来比较高大上的一些抱负已经慢慢的弱化了，我首先考虑的是我自我价值的实现，我自己价值都没有实现的话，我何谈去造福别人，去什么报效祖国，就可能以后就这样的一个观念会越来越深入人心。 嗯，那我觉得我觉得还是要更新一个观念，就是考公务员就是报效祖国吗？ 嗯， 我觉得这扯太扯了吧。你说你现在这个当个兵然后去这个国防线站岗的话， 嗯， 我觉得这是报效祖国。你这个考一个公务员进去，然后在机关里面头一年就是这个打水啊，扫地啊，这个给领导拿报纸啊，这叫什么报效祖国？ 但是很大的程度上哈，都是需要进行一些思想方面的教育的，就是你必须强化自己的这样一种身份认同，你可能才可以把这份工作做得更加的长久，做得更好。 我觉得你是不要报效祖国，就服务于人民吧，用这种话来 有什么区别吗？ 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报效祖国好像你这个每一件事情就是 为了一个政党， 有一个不是有一个你就有一个心理优势在里面，好像我已经付出了， 嗯， 但其实你还没有付出。 嗯， 你服务于人民，你就是一辈子都要付出的。 嗯，我觉得这可能跟现在一些思想方面的异动是有关系的。就那天我记得徐季来， 嗯， 就聊七一那天节目的时候， 嗯， 他讲到香港，就是类似于我们也是主张自我哈，就香港的一个特点在什么吧， 嗯， 就现在越来越强调本土化。 嗯， 他说你不能说强调本土化是一件坏事。 嗯， 你如果本土化，你连发生在自己土地上的事情你都不了解，你都不关心的话， 嗯， 你去谈更加高远的更加宏大的就更加显得没有说服力了嘛。 嗯， 就这是一个你说是社会变好的标志还是变坏的标志呢？其实这都不好说。 嗯， 但是我始终是觉得这是每个人他自己的一个自由的选择，他只要是 选择错，你不管是选的对还是错，就刚才那歌里唱的，你选择错，那也是你选择过，你过程当中依然是可以得到你自己内心的一些安慰的，而且外界你也没有必要去指责人家，或者是议论别人。就像侯小强皈依的那个事情，他皈依，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一个环境和当下的一个处境，外界人也不一定非常的了解和理解。那你如果是有过多的评论和判断的话，这都不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举动。 我觉得任何事情一旦发生在这个公共场所的话，议论是难免的，这个评判也是难免的，只不过就是只要不要把它扩大，不要把它变成一个盖棺定论，不要变成一个标签去替把人僵化，比如说公务员都是腐败的，这个出来挣钱的都是这个要跟官商勾结的，我觉得不要做这种僵化的贴标签的行为就可以。 而且我们要必须也佩服这些还在体制内，很多他们确实是有着很高远的理想和抱负的。 另外， 你说不定坚持到了20年、30年之后，你就大事儿也可能就做成了。 没有高远的抱负，我只是认真的，就比如说税务局，我只是把报表做好，不出错，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 我想起来我看过一个讲座的实录，说的是何帆，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吧，他当时就在跟大学同学在那儿分享，就是现场坐的都是学生哈，他就分享一个法案的一个法律的一个出炉过程。他说今天这个出炉的过程刚好是我最开始提出这个法律是多少年的一个纪念日，然后他中间是经历了多少很艰难的过程，然后很多以前的前辈为什么是阻止他，然后中间的一些细节方面的考虑，他那天就非常非常感触，他说这个法律的推出，我是设身处地的，是经历过，是由我设计出来的，但是过程经历的很漫长很艰难的一个博弈和选择，当时他讲的那番话就让人非常的感触，所以那个时候你也会感叹不要去否定任何一个人做一件看起来是很小很笨重你也看不到前景的事情，但是我如果一件事情我可以把它耐耐心心的我做10年、20年，说不定它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没错， 好， 公务员也公务员难处。 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三 D 花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我是小沈， 好，明天再见，拜拜。